这是 Graham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十一首诗，诗名《梦李白二首之一》，作者杜甫。死别已吞声，生别长恻恻。江南仗立地，逐客舞消息。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君今在罗网，何以游于意？恐非平生魂，路远不可测。魂来风林清，魂返关山鹤。落月满屋梁，犹以照颜色。水深波澜阔，无始蛟龙得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宫中所有的。